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 那些不是舉藥來的， 舉藥 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个面落去嗰、那个罩呢度喺个喺个热水度咁搓搓喺度碌两下咁一嘢倒出嚟 个面一定系咁煮一定系咁煮 唔可以多过一分钟 系系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噶一定 点解 咧因为本身系伊面嚟 系啦 烂噶会 因为伊面嚟噶嘛本身个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紧要淋得好紧要就唔 乖喎唔系讲少喎 但系你攞出嚟嗰、那个 我都觉得你攞督 手。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麵 咁 子包就吃完囉 咁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伏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足球頻道啦。咁、嗯、啊，見到都有啲嘢讀下，揾人幫手讀下得唔得？ 好啊，先交代咗少少嘢先啦。第一樣嘢就關於EV 嗰邊啦，即係點子冰冰個節目啦。咁啊，因為 EV 交代落嘅，嚟緊個禮拜三就一定會有集特別版噶啦。OK。咁啊，呢個月就會仲有集正常版會出嘅。 咩叫特別版？咩叫正常？ 佢哋會正常嘅意思就每一個月會做一集嘅阿仙奴。 我以為係一個禮拜添。 哦，我都想，係啊，我都想。 俾時間佢哋啦，佢哋每一集做好多資料搜集嘅。 好犀利啊！ 佢哋我非常欣賞佢哋。 OK， 咁啊嚟緊呢個禮拜三就會有點子冰冰嘅特別版噶啦，係啦。 咁特別版係咩？ 我唔 有啲特別嘅主題啦。 係咯， 據我理解， 即係特別版就一年一次嘅。 你当系不定期咁出啦， okay, 不定期咁出啦。咁佢有啲特别嘅 topic 想，可能同阿肖特别有关，可能有啲特别啲嘅嘢。 好，拭目以待。 咁第二样嘢嘅系之前都讲过啦，嚟紧就会有多新嘅一个足球节目啦。OK， 星期日今个礼拜日就会出噶啦，夜晚九点半，曼联主场新闻。系啦、 哦， 就会出街。 系 啦， 终于嚟啦， 终于嚟啦。咁、 okay, 啊， 往后啦，其实 抚平一下大家嘅啊，好嘅，好嘅。 系啊，咁啊，往后就其实我哋呢 Red 界呢一边啦，就会希望去到成个十二月啦，一个礼拜出一个 新嘅节目。第五个足球节目嚟噶啦，差唔多好似应该系。 四个半啊，五个系啊， 第 五个啦，系 第五个， 因为呢个系呢、這个系 weekly 嘅，即系每个礼拜都一路做落去。 好， 系啦， 睇下几时有埋车仔频道先。 系得闲可以攞佢嚟就反问下 topic。 我帮你改埋个名啊，炒车频道得。 唔系仲系唔够多啊？其实喺我心目中争一个，睇下迟啲，睇下啦。三個如果講到香港波又齊曬， 哦 okay, 即係每日一個咁樣。 唔擔心啦，係最緊要係。 而家我哋都有㗎，阿師兄都有㗎啦， 本土筆記咯， 係啦，本土筆記。 最緊要好聽就得㗎啦，唔好揀為開而開啦。 咁 OK 嘅， 係咁啊，網友有咩讀啊？ 我哋啲節目要 keep 得住質素㗎嘛，唔係又開唔係又開，屌 字。 为开而开咁啊，无谓啦。 嗯， 咁啊，读下啲网友啦，大部分都系 EV 喎。咁啊，仲有就 Ivan 同埋啊开通汪，佢就话 offline 冇理由，应该有人听到系咪啊 ？EV 咪听到咯。 系啊， 所以就继续啊，系 Twitch 同埋呢个 Ustream， 咁啊，你哋啊各自试下啦，其实要醒啲啊。咁啊 ，EV 就留咗好多留言，我读一个，你哋读一个好嘛？咁啊。佢話就據呢個鏡報記者啊 John Cross 嘅最新報導咧，張伯倫啊張生咧就已經開始慢跑啦，慢跑訓練啦。阿 EV 好鬼正，好 detail 實留到留啲嘢，即係譬如阿張生最近有冇搞嘢咧？我就想睇下阿 EV 可唔可以答到我，即係搞得嘢就出賽機會會大啲。 我哋啲我哋球員呢啲類型嘅新聞咧，冇曼聯咁撚多啊！你明唔明啊？曼聯先特別多呢啲噶嘛。 我從來都唔理呢啲嘢噶，大佬，哇，好正，好鬼好仔細嘅 EV 係。 好，另外兩段就係關於賓特拿同埋雲加嘅心病，有傳媒粉飾咗雲加喺官網對於賓特拿嘅評論，稱有機會提供新嘅短期合約俾賓特拿。當然啦，喺 EV 嘅角度嚟睇，呢個就好少。 我幫佢補充少少，就係因為賓特拿張約咧，其實應該係喺出年夏天咧就係完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因為賽後雲加就贊咗阿賓特蘭都幾緊要嘅，即係佢話佢係佢一手一腳帶佢嚟啦，十五六歲帶佢嚟之後咧， 形屎形屁啊嘛， 佢覺得其實佢係有唔係咁，事實上呢個係講真一句，你哋會唔會俾個機會呢個咁啊？你哋都會喎，你有個位逼黑喎。 喂，我哋嘅 breeding 都有做啊，大佬點會冇啊？ 咁但我都係嗰句啦，個球員個心態啦嚇，咁但係我自己睇法就賓特蘭留喺度嘅機會就細嘅，因為。季初其實佢係 喊手， 諗住賣佢走噶啦，咁只不過就因為幾隊波 賣唔走佢啫， 賣唔走啊，因為佢人工高嘛， 係啦，冇錯 高嘛。 好嘛，睇下留意一啲狗仔隊啊，會唔會影到稍後阿雲加同阿賓特拿出去食餐飯嗰啲啦。 另外有多單嘅呢個可能 Stephen 要補充一下啦。據Podolski 自己發布嘅相啊 ，Podolski 已經訓練沙格拿復 完整訓練， 皮里斯依然在陣， 皮里斯同阿亨利咧係有翻嚟。即係之前大家可能有講嘅新聞就係亨利每年都有翻嚟嘅，皮里斯咧就跟操，佢係球會嘅大使嚟嘅，係 咩？ 係佢大使嘅， 50歲啦，馬皮里斯。 大个杰斯少少啦， 唔系咯，佢唔会出嚟踢系嘛，大佬？ 唔会啦，我哋唔会用残啲老人家噶嘛，屌！ 唔系系咯，喂，皮里斯 跟操， You and Family 嘅话，阿仙奴都， 梗系啦，唔系好似你哋净系识得 Gobi 嘅啫咩？ 喂，另外杰斯睇一睇啊，关于韦根嗰度啊， 系 韦根嘅官方网站确认，正与边个嚟噶嗰个？ 边 教练啊？我唔识读。 唔系韦根咪炒咗教练咯， 奥运咯， 咪炒咗奥运盖咯， 系咯。 但系边个上啊？我唔知。 UW 喂，拉翻去睇啊！屌喺个 Fed 度有写啊 ，EV 你咁快揿走咗，系啊，执教系啊，有写啊，系。咁啊就话 搵搵先啊， 咁啊搵紧新嘅教练可能性，咁然之后咧，其实啊， 咦？哦 ，U Rosler 咪上到执教。 曼城嗰个前锋。 哦，以前嗰个啊，路斯拿嗰个即系曼城都算系殿堂级球员嚟噶啦，佢都算系好似系曼城球，系嗰个咯。 O K， 但嗰个有冇教过波咧？有冇教过啲咩？ 冇留意，但系嗰阵时，总之就即系佢曼城前锋啦，就都帮过下手。 O K， 哇 ，E V 咁快答我嘅喂。话啦，所以证明真系听到啦。佢话啊，张山冇搞嘢，打机就有，日打夜打，打哇哇打打打飞机，日打夜打出唔到场喎，大佬真系。OK， 好，继续讲下英超啦。 仲有话 Chip 咧都话啊 ，U Rosler 就十几年前嘅曼城前锋啦，德国老一名啊嗰个啦，间唔中有时喺啲 Football Focus 有见过佢访问啊嗰啲咁嘅嘢嘅。 嗯， 系啦，咁啊讲下咁啊，仲有其他几场啦，讲下啲。其实仲有一场，我觉得咧就大家可能冇乜留意，但系又几精彩，我觉得就系修咸顿再输波啦，主场就输俾呢个阿士东维拉啦。咁嗰场波其实又系打得都。好灿烂下噶，咁啊，沙林顿都出到强阵，咁啊，差唔多啦，系时候又要输翻几场啦，一跌到落底。 唔系，我谂我用翻 Football 兄弟姊妹个通， 有奥斯瓦杜嘛，屌， 唔系喎， 有波入都系咁话啦。 奥斯瓦杜真系救命噶， 不祥人嚟嘅佢。 吓，系，唔系嗰球波佢真系佢落后紧出嚟，不过嗰球波其实要赞咧，要赞林伯， 林伯顶翻埋中间， 顶翻埋去中间嗰下，其实好威靓嘅。咁啊，咁啊，唔好话怪晒阿奥斯瓦杜嘅，咁啊，都。咁但係其實阿士東維拉就幾個嘅幾個，譬如老將艾波拉後有表現啦，咁仲有你真係大佬你冇辦法估到臨尾大佬幾年都冇入過波嘅 Fabian Delph 會入波㗎嘛，大佬 係 將射到鬼死咁靚，左腳 好靚嗰波， 冇得救嘅掛網嘅神來之筆嚟嘅。咁啊，其實正路可能2-2係比較正路少少嘅。咁啊，所以又輸多場啊！呢場都其實好打到甩曬比咁滯嘅。咁另外仲有啦，炒咗領隊嘅富咸啦，咁啊用咗呢個文係咪叫文盧紐神啊？啊，即係呢個曼聯嘅 number two， 咁啊終於坐正啦，咁啊俾阿 Chip 咧估中啦。揾佢翻嚟啊，鬼鬼怪怪咁啊！哇，一場又好似就即刻將阿邊個啊？ 祖爾 阿祖爾阿馬田祖爾咧就炒友啦，咁啊呢個底炒嚟就都咁啊！然之後就呢場波就對住熱刺啦，又係一場打得非常燦爛嘅賽事嚟嘅，即係熱刺係要出盡曬力咧。臨尾靠何自比，哇！ 一個靚波， 一個靚又係靚波嚟嘅，咁啊先搞得掂咁啊！呢場波又係啊，入波三個人都係英超第一球嚟嘅，包括已經都嚟咗好似都接近兩季嘅迪查加啦，由德甲過嚟嘅迪查加啦，咁啊亦都開齋啦，貝碧做助攻俾佢，咁啊富咸領先住1-0，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今屆新加盟呢個熱刺嘅呢個 Kirichus 係嘛？唉，我唔成日好鬼難讀佢嘅名。咁啊，呢個中間就一個冷戰，咁啊，斯基聯堡就見唔到影啊，直情個波，因為好多人即係 跳一跳啊， 跳一跳啊， 好似係阿迪科爾嘅， 跳幾人啊？ 迪科爾臨尾係跳一跳啊， 係啊，喐喐，咁啊，跟住搞到佢就睇唔到，咁啊追翻和，咁啊以為又係打和收場啊，點知係何志比，哇！呢、這個真係救命啊！呢球波，咁啊攞翻啲三分啦， 打破咗阿師兄之前講嗰樣嘢啦，因為師兄喺禮拜二好波桑睇過，今屆熱刺咧，如果先落後嘅話咧，係從來未追和，甚至反勝，呢場波終於。做到嘢啊！ 咁啊，連續兩場都有入到兩球波，好撚巴閉㗎！你嘅今季嚟講，咁同埋最緊要就係個分數 back on track 啊嘛，大佬。即係你如果呢場波你話賽前佢揸住21分，如果你打和拿住22，咁而家咧起碼就叫做24，大佬就騎過三四隊波㗎啦。而家咁你起碼翻翻個第六位咧，咁啊即係爭好遠啦。因為近況嘅熱刺，大家都知道即係認真麻麻。咁啊呢場波打翻積極少少啦。咁啊富咸咪博輸咗㗎。咁啊但係睇下即係其實富咸嘅前景 ，Steven 你會點睇咧？即係呢隊波。 其實我真係對個領隊，我對個領隊真係冇乜印象，甚至乎我對佢真係冇乜意見。但係我只係覺得班波咧，富咸班波咧就真係好睇佢可唔可以留得住阿貝碧啊？因為呢個我覺得好重要啊！即係而家對於富咸護級嚟講咧，這個球員係相當重要。咁亦都坦白啦，我唔記得今年定舊年咧，富咸係賣完盤噶嘛。到底而家個 新老 細，到底喺個球隊裏面可唔可以命聽翻？其實頭先提話阿仙奴 family，以往俾我感覺富咸都係一個好，即係一個 係啦 養老嘅 小家庭， 即係小家庭啦咁樣。但你換咗之後，係咪對個球隊裏面嘅氣氛有影響咧？這個我覺得係對富咸個護級前景係幾大影響嘅。咁當然啦，佢分數其實唔係爭好遠，佢同嗰啲十三四分嘅咧，其實爭三四分。 但係個近況係極其差。 差 㗎。如果英超好似係連輸咗五場啦。 五場啊，輸咗五場。 我冇記錯係五鍋㗎啦。 冇錯。 五場波一分都冇攞過，咁而家跌到落去唔知尾三尾四啊嗰啲咁樣。 尾三啊，而家尾 三啦， 同水晶嗰樣十分嘅啫。 噶啦，系啊，即系要搏命啦，都系加埋嗰啲落域字啊、水晶宫咁啊，捞埋一碟噶啦，咁啊，所以就即系诶呢队波就睇人名你就觉得佢好劲嘅，咁但系都我哋都讲好多次啦，好多都已经过晒气啊，但有 down pit 噶啦，全部都 冇错， 帕加啊、怀斯咁啊、跟住贝碧。咁你就算你話喂，即係呢一兩季買返嚟啲，譬如迪查加呢啲，咁真係直情係冇乜嘢， 冇交唔到貨， 交唔到貨啊！你交位比啊幾比較好啲，係嗰個啊簡卡簡嚟。 機嚟㗎，即係嗰個 加加嚟加好似。 加加嚟加啦，嗰、那個就比較會係當打少少啦。咁你仲有譬如啲列達啊，呢啲又係已經都又係啲好嘅 down pick 咁，仲要擺埋喺後備，仲要哇，睇到薛維爾啊、杜夫啊呢一扎呢啲，即係你要救命，你擺個來救命真係好難。咁你仲有一個啦，其實今季其實冇表現就。季初有少少出過嘅，咁後屘我諗唔知係咪因為受傷問題啦，呢、這個其實都應該希望會養翻好佢就可以救下命嘅，白賴人路易斯啦，呢、這個就即係有啲神來之筆嘅，咁啊睇下即係睇下對波地波係點啦。你係個新領隊，咁啊曼聯球迷就對佢就依依不捨嘅，咁啊即係但係我哋即係歷史上啊真係有多做 number two 做得好好嘅。但你叫佢一揸住對波教呢就即刻舐咁撇咁啊文路柳神就完全係冇乜嘢 profile 俾你見得到㗎。咁啊真係要睇下佢嗰、那個即係咁但係佢熟悉英超嘅絕對熟悉英超。咁睇下佢喺即係跟住落嚟嘅時間睇下夠唔夠得返呢隊球隊啦。 人腳嚟講就我覺得佢哋個人腳係會比洛治啊水晶宮嗰啲會好嘅。咁睇下會唔會拉得返呢幾隊落返嚟啦。 一月睇下會唔會加返一個半個啦。 咪我都係嗰句啦，佢 一個半個救命恩人 才。除咗貝碧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就頭先有傑斯講過嗰兩個都唔算完全係老人家，譬如杜夫同埋薛維爾呢兩位球員咧，其實上屆喺富咸係一個幾重要嘅 player 嚟嘅。如果呢兩個打得翻起嘅話咧，我覺得富咸係即係喺中下游球隊嗰啲混戰裏面，其實佢係應該有辦法攞到分，就唔會好似而家咁樣係即係一沉八踩得咁緊要。咁所以我覺得睇下佢哋會唔會可以打得翻起啦。 OK， 咁啊，另外仲有就仲有邊幾場可以講下？ 曼城啦， 曼城。啊，咁啊，曼城就唔知赢第几场，哇，赢咗好捻多场咯，即系 我谂赢就大家譬如我谂赢就大家前面佢功力，大家都唔会觉得有任何问题。 后防 又是我 想讲 尾二嗰球啊，迪米治利斯咧， 冇错， 哇，真系 我 连赢四场啫， 好几次我想讲即系当然你话好 emotional 情感上，我当然啦，我真係好捻憎呢队波啦，因为我係曼联等，我一定憎呢队波啦。其实你撇开嚟讲嘅就係、是、另外仲有一个嘅，其实今届可以再加多个观点啦。我係极度即係唔捻鍾意帕力坚尼嘅，即係我觉得站喺一个英格兰嘅足球嘅角度去睇呢队波，你攞欧联冠军我都会睇你唔起囉。即係你大佬即係嚟咗打咗三分一嘅球季，簡直係完全係清洗英格蘭球員嘅，即係我覺得成隊波你完全係揾唔到演任何揾唔到一啲英格蘭嘅元素，只係得翻一個米娜喺度蹬下腳嘅啫。我係極度不滿意，即係繼續用彭迪利蒙去打做一個龍門嘅，即係我諗我上季我唔會講呢啲嘢，即係你阿文先嚟嘅時候，文先嚟嗰個係即係教波嘅問題，但係喂大佬啊，即係你有冇尊重過呢度係一個英格蘭嘅聯賽咧？你講緊其他嘅幾隊波，都起碼仲有啲英格蘭嘅球員做一個骨幹啦、啊。你唔好同我講話英格蘭球員有幾咁不濟，但係呢度係一個英格蘭嘅聯賽嚟㗎嘛。呢隊波你完全揾唔到任何有英格蘭嘅元素喺度，喺目前嚟講，即係你算點啫？你冇一個你說服唔到我話俾我聽，彭迪利蒙係好撚過呢個租客啩，真係冇撚理由。你睇啲，我話俾你，我係好期待睇到佢嚟緊嘅賽事，因為彭迪利蒙加埋迪米哲利斯而受到懲罰嘅，真係嘅。即係迪米哲利斯點可能可以？喂，你憑乜嘢可以講迪米哲利斯可以啱打呢個英超咧？即係我而家係挑戰緊佢嘅眼光啊，大佬！即係你睇啱嗰個對洗布朗嗰球，你話喂啊無傷大雅啦，嗰啲係呢高嚟嘅啫。但你睇下嗰球波，嗰、那個波咪就係關頭先嗰兩個球員事咯。德偉。边个入噶？呢个西布朗系、 那個、安迪哲比 得住佢位转身， 就爆赢佢啦！ 就爆赢你啦！年纪系一个问题，仲有呢个球员，屌你当今世上全欧洲转身最慢就系呢一个啦。OK， 喂大佬，你喂打英超呢个联赛，打一个咁压迫性嘅联赛，我真系唔觉得你得咯。如果我好想證明呢樣嘢啊，我真係好想好期待睇到呢個懲罰。仲有呢個彭迪利蒙得射地波就搞撚掂佢㗎啦，真係㗎！即係喂大佬，佢點會好得過租客啫？你而家想點先？我係租客，我一月一定走。 屌你老母真係咩人嚟嘅啫。 唔係我唔係完全 100% 同意阿傑斯所講嘅。我明白你嗰、那個 唔 係我明白你頭先講嗰個睇法，即係我都某程度上我認同你嘅諗法，但係我會咁講嘅，如果佢唔用英格蘭球員，你而家擁有一班啊，淨係講租，我唔淨係唔講租黑一個，我唔覺得法蘭甸奴會好得過巴黎或者阿米蘭，我會咁樣睇件事，即係你因為唔係淨係佢一個，曾經以往都有試過，譬如熱刺有試過，阿仙奴有試過，其他甚至乎中下游球隊都試過個情況，就係出曬所有都係無英格蘭球員，都已經係一個風氣。咁但係問題係，我哋睇唔到一樣嘢就係、是。最明顯嘅比較就係頭先阿傑斯所講，中坑係咪真係差得過個後備龍門呢？我又覺得未必。 嗯。 但係就算你翻轉喺中場，費蘭呢度今屆係場場都有踢啦，係喺中場。但係你見到佢就係話喺呢啲要打一啲作客嘅賽事啊，對住啲爛仔波嘅時候啊，佢係做唔到以往文斯尼時代帶住曼城佢哋嘅中場嗰個控制性係幫唔到嘅。即係你見到就係話佢唔係做到嗰樣嘢嘅。即係你問我就話，如果喺隊波裏面我偏向唔，我唔用個國籍啦，我只係講我認同阿傑斯所講就係、是，佢冇善用曬所有球員，甚至乎迪米哲利斯嗰個毛病啊！我諗我哋大家最唔好話講今場波，大家最印象深刻就係當年輸俾國米，佢俾米列圖嗰個爆嗰個情況，即係我會覺得呢個情況係。我唔相信佢歷史個會差過佢啊！ 唔係你見唔到佢個 intention 㗎。 Exactly， 你食嗱你曼城你數下有一扎英國嘅球員啦 ，OK， 你話你阿逐哥講係有啲我哋大家都認同係廢廢地嘅，譬如米娜或者你有借走嘅巴黎，咁但係你留喺度嘅，你仲有啲 Rodwell 咧，仲有啲歷史國咧。租客難以忍受。 最重要仲有一個， 嗰個樣係慢慢成個張位。是飛優曬啲英格蘭球員，跟住冇 intention。 最重要係一個 ，Carl Richards， 仲有一個， yes， 最緊要就係呢、這個。 喂，你有冇俾機會佢出嚟？鑊撚鑊嗰啲 Rodwell 出嚟就係打一分鐘嘅啫，打兩分鐘嘅啫，有即係、就是、有一俾佢打就係打兩分鐘嘅啫。喂，即、就、係、是、我係好不恥呢樣嘢。你贏幾撚多？你阿古路入幾撚多球？我都係咁話。睇緊成場波嘅過程，喂大佬，第一球出波嗰個助攻嘅。沙巴雷塔，跟住然之后第二球助攻嗰个嘅另一边高拿劳夫， 冇错 入波呢，喂前面打迪斯高阿古路，跟住杀上嚟夜夜托尼，系喂大佬，即系你有冇照顾下啲 fans 感受噶？或者你大佬，如果你话你中意曼城嘅，你唔好同我讲你中意英格兰足球咯。喂，大佬，我中意讲呢个系一种侮辱嚟嘅呢度球队。 我开始明。 仲有就系、是、你就哇又投资几多落去？你又話你將會有 breeding 幾貴啦？即係個其實個老細都有啲問題，即係我唔會睇起呢啲咁嘅球隊啊。所以我話即係邊隊攞冠軍，喂都冇撚所謂，最緊有所謂呢隊咯。 明 係啊， 明咩？就算咁講真，佢第一季嚟咁樣處理咧，的而且確我諗個爭議性係大啲嘅。即係就算想當年雲加嚟到，佢都要保住條後防線。嗰四五大長老啦，喺後面要 keep 翻住一個英格蘭嘅骨幹啦。咁就算 冇人好似佢咁， 摩連奴 你揾唔到個例子啊。 摩魯都係， 摩魯都 keep住泰利啊、林巴、都爾啊、林巴啊，呢、這個骨幹係一定有。 骨幹嚟噶嘛？呢個成隊，哇！大佬真係你睇到嗰個正選陣容，嚇撚死你！大佬排出嚟打西布朗嗰場係冇英格蘭球員噶。喂，大佬真係想點啊！即係 所以我就話我睇唔到就係、是就算我當米拿同阿走咗去巴黎，真係冇辦法爭得贏啊！成班中場球員啦、 啊， 但係李察士我真係唔係好明， 係啊， 即係呢個係到而家 李斯哥我都唔係好明， 李斯哥我都覺得佢係、 啊、即係你可以話喂 多甩流 ，OK， 但係唔係話。38場波冇一場唔啱佢打㗎嘛。 Exactly 啊，因為其實問題佢落多甩漏嘅話， 係啊， 迪米哲利斯嗰啲係咩呢？ 迪米哲利斯真係好離譜 啊！你 即係唯一解釋就係的係咯。 金賓尼出返嚟冇意義嘅，呢、這個一定係正選。 呢、這個冇得講啊！ 早一排嘅時候冇金賓尼，你咁家產攞迪米哲利斯、查維加西亞，你都試過嘅。喂，你啲冇，你完全冇個 intention 俾人睇到咧，你係會俾機會本土嘅球員嘅。你作為一個大佬一個聯賽嘅領隊，你連嗰喂你所有 logo 球員全部排擠曬嘅， 我睇你唔起囉。 因为其实我真係觉得李察士呢到而家其实几队波都想要啊，车仔传过，阿斯豪传过，利物浦都传过，甚至热刺都传过，几队波都系候住佢，因为佢一个英格兰球员，大家都觉得喂你即系佢冇嘥咗嗰日，因为佢可以打闸又可以打中坚，两个位打得嘅情况底下呢，其实喺英格兰真系吃香㗎，甚至乎最近系传紧系 AC 都想要。即系我谂咁多球队都想要嘅球员，即系你话尼斯哥就话少啲啫。 嗯， 李察士真系用得噶、哦， 系啊， 伤啊定点咧？ 闸位又打得，中间又打得。 咁、到底系咩原因呢？因为其实讲真，我对李察士都即系唯一话佢就系可能有少少钝，但系佢钝得嚟都，我觉得佢比尼斯哥灵活嘅，佢嘅灵活都比迪米治利斯灵活嘅。即系讲真嗰句、如果大家打中间，我真系觉得。嗰种感觉呢你明白好似我踢波。 因为你有阵时你 屌我踢波俾僆仔爆鸠我咁样但好黐撚 事。有啲嘢系好唔公道嘅，就系话你有阵时你话喂俾可能一两场波俾佢 starting 出或者联赛杯或者冇咁重要嘅赛事。喂大佬啊，你唔系俾得到一个即系点讲呢，你好似喂大佬你一两场波可能冇表现，你就已经即刻收埋佢，佢冇机会啊。去表現啊，根本就係、咁你呢個係問你呢個係你見到喺曼城入面嗰個 culture 嚟嘅，咁所以我係好唔鍾意呢隊波，今季係勁到唔鍾意，比文先尼年代更加唔撚鍾意，快撚啲死，快撚啲受到懲罰，睇撚住佢，我真係睇等佢幾時睇下仆街任家產，即係擺啊，你繼續擺定位治利斯啊，真係離曬步。喂，呢個球又好撚有彩數㗎。 彩數。 打親都係大會，除咗馬拉加啦，你睇下，喂真係好撚犀利㗎，大佬。 唔係馬拉加佢都有彩數，因為 打過 佢都碌到入去歐聯。 唔 係 你拜仁 打到。 係啊，嗰陣時有碌埋，即係真係好撚有彩。唔係，但係佢喺馬拉加，佢係實際上真係打得唔錯。但係你問題就係話， 你馬拉加唔同啊嘛，你西甲 係 唔同的，你西甲個速度第一唔係咁快，第二唔係話打咁。體力化嘅嘢，但你嚟到英超唔同啊嘛 ，OK。 我唯一咁講咯，即係我期望佢對阿斯圖嗰場，佢都係出定米治利斯咯。我只係咁講。 會啊，佢啟 會啊，會啊， 咁我覺得係阿朱威係有機會咯。即係如果咁樣嘅話，即係呢隻嘢係，我覺得朱威真 係。唔係，所以冇諗過一樣嘢就要咁樣講啊，就係、話你開頭我哋講緊季初嘅時候，喂。預曼城同車路士會一定會上嚟係咁爭，即係唔會而家呢個情況阿仙奴會放咗出嚟，但係呢兩隊波本身其實有個教練嘅問題嘛，即係兩個教練其實都有問題，咪搞到而家就係 OK 阿基咪帶咗上去咯，但係呢兩隊波你見到個穩定性 keep 唔到喺度咯。 主場佢又好強嘅，今季仲有問題喺曬個作客度啦。其實贏西布朗係第二場嘅作客啦，咁呢場波其實又係本來贏緊3-0嘅，咁啊臨尾其實就輸嗰兩球啦，嗰兩球係極度唔應該輸嘅，咁啊後防係一個問題嚟噶嘛。 好， 咁但係就真係冇辦法啦，前面嗰啲阿古魯啊、耶耶托尼實在係太堅臭， 失數啦。 咁啊講埋曼聯啦，見到我哋都擺最後講，就係我都唔係好想講，但係都要講嘅。咁啊首先就係、我想就係、首先就要我諗要講下啲。我哋个 Facebook 先啦，足评其实就好多朋友啊出咗 post 嘅，包括我哋啲老友记夏沙啦，咁啊大家都好积极咁去回应，咁啊包括出咗条 post 叫今年排第九，咁下年排19啦，我哋要读埋出去 㗎。 咁仲有 Chip 咧就衷心向所有曼联球迷咧致最深切嘅慰问啦，咁仲有就仲有啲咩夏沙继续都有出 post 系话曼联撑莫衰，佢话冇杯啊唔紧要，咁咧就霸气啦，咁唔知讲咩，好多 post 啊，好多 post 啊，咁啊，仲有啲又叫我讲两句啊，关于迪基啊，咁啊，慢慢一阵讲啦，咁我谂就呢场波真系其实系好又一场好伤痛嘅比赛啦，第二场好似应该系今季第二场嘅联赛嘅败仗啊。咁输俾爱华顿，我諗首先就係、最有趣其实第二日呢、這个英国太阳报有个头条就好正。咁称呼呢个莫耶斯做 Trump 啦，即係个蠢蛋。咁佢就话仲然之后就嗰、个抽水我觉得系比所有我哋喺足球频道嘅 Facebook 嗰啲嗰班网友嘅抽水系更加强劲。因为呢太阳报就话莫耶斯你教呢个爱华顿11年。都喺呢個奧脫福贏唔到波， 今屆你真係做到啦，咁樣咯。咁啊，21年以嚟嘅第一次愛華頓喺呢個曼聯贏波啦。我每、我諗我做咁多年嘅足評，我都係咁講嘅，就係話曼聯係好識打愛華頓嘅，即係喺費格遜年代咧。咁啊，首先就係話一定係避重就輕啦。又係唔怕你嗰種 passion 嘅，俾你射咗嗰道氣先，慢慢先制你嘅，即係喺每一場波大約個程序都係咁樣嘅。咁、啊，真係21年都冇甩碌過啊！即係由1992年去到依家，咁啊嘅去到呢場波應該一場和波嚟嘅。咁但係今季連續啊第三次呢高罰球都係死呢兩樣嘢，心理病嚟嘅，完全係修咸頓係咁，熱刺係咁。對到呢場愛華頓，仍都係咁樣，一球罰球，美尼拉斯彈柱，跟住出翻嚟，你見到成班曼聯嘅球員係清唔到波，咁啊，咁啊輸咗啦，咁啊輸咗呢場波傷啊，即係首先就係、是、距離第一位嘅阿仙奴就拉開12分啦，呢、這個已經係差唔多極限嚟㗎啦，12分以前真係追過嘅，追紐卡素我記得都係好似係12分，咁但係呢個超高難度啦，非常之高難度，咁而家排嘅係第9位啦，咁我咁啊實際啲講啦，梗係要望翻個第4先啦，第4嘅距離就 5分 啦，咁呢個係較為實際嘅，我諗就問題其實其實場波其實你話個別，其實成隊波又唔係打得太差，但我諗首先就係愛華頓係真係即係近嚟個嗰個近況係好好 嘅， 即 係譬如 美尼拉斯其實係一個最近都係一個即係係一個好 fit 嘅球員啦。咁你仲有就係、是、你即係個別問題咧，其實派陣我真係唔覺得有啲球員係應該要擺出嚟，譬如傑斯係咪應該要打曬成場咧？係咁，你仲有就係、是。多次講過啦，你擺即係唔識用壽司仔嘅，壽司仔其實咧為咗大家好咧，壽司仔應該一月就係走就算啦，因為莫耶斯係完全唔識用呢個 壽司，冇錯， 壽司你冇理由成日要求佢現出嚟咁多攞波，你見到嘅就係嗱呢場波其實打完熱刺打完愛華頓，再可以話俾你大家聽就係、是。你咪睇到咯，我都同你講啊，贏5-0贏利華古信嗰場係。唔關曼聯打得好事嘅，係因為利華古信忘記咗好多喺中場嘅逼搶啊！但係你贏完嗰場5-0，你翻嚟睇翻對熱刺對曼對我華頓嗰場波，你見到我諗今季最大嘅問題就係對波係唔逼得唔搶得嘅，一逼一搶，即係所有嘅組織能力係幾乎冇曬嘅，即係你見到6次射門同埋整。大部分時間兩三腳波就可以俾人逼斷，咁呢個係今季嘅曼聯嘅特色嚟嘅。咁所以即係冇得好難怪啦，和波可能係會合理啲嘅。咁但係你真係要佢輸埋咁啊，即係整鳩呢、這個，即係整鳩莫耶斯。莫耶斯輸得好撚尷尬。即係我記得就係、是、賽前其實 Sky 有同佢做咗個訪問嘅嗰晚，咁佢就問，即係問佢咧，咁佢就話佢又話，我好 welcome 翻啲愛華頓嘅球迷翻，即係嚟到呢度啦，我對佢哋我仍然好掛住佢哋，乜。呢頭一講撚完，一行撚出去，屌你老，俾人屌撚到仆街，係俾愛華頓啲球迷屌撚到去仆街，接冇人 salute to 佢啊，因為你明白就係、是、第一佢過檔唔緊要，即係我諗有少少仇恨，係加上就 是 叫撚埋費蘭尼過嚟啊，搞啊即機卡啊邊恩斯啊嗰啲啊，全部自己記曬喺帳度啊嘛，咁所以就冇流程啊，嗰晚作客呢、這個。奥脱福嘅爱华顿球迷系完全系对佢即系一句 thank you 都冇 say 过吓，咁、啊、所以反而就系英雄嗰个就系呢个啊 马天尼斯啦， 马天尼斯就真系犀人嚟咯。 但系曼联点样睇佢其实近排嗰、那个咁嘅 近排冇乜嘢好睇啦，格经一嚟咗啊，要开声就可以开声，我谂就。信心對波會慢慢即係會動搖啦，呢個第一樣啦。同埋就係、是、我都講過就係、是、即係我諗今屆仲有呢幾場波，你譬如話冇卡比卡啦，個防中嘅位亦都係一個問題啦，即係有都唔會有好好多。 咁同埋就係有啲輪換，又係嘅咁多隊波裏面，你見到佢即係莫耶斯係做得最差。 嗯， 譬如話仲有啲華倫已經打咗唔覺打好撚多場㗎啦，大隻佬。咁、你真係唔係大隻就大撚曬㗎嘛？咁你即係要有啲輪換咯，即係你又唔覺佢有啦，即係見到好就打，見到好就打。同埋有啲球員就係、即係我都話好心痛，你見到壽司嗰啲，佢根本完全唔識用嘅。譬如扎盧沙，佢可能好少少，但係壽司真係即係再咁落去，你即係唯一講就係壽司唔啱打咯，冇、表現㗎。壽司真係冇表現㗎喎。大佬好多波都喺壽司度甩㗎。咁但係因為你要求佢係要喺中場附近要攞波就做啊嘛。喂，大佬佢其實唔係應該係咁噶，佢應該企定喺個禁區頂，即係喺禁區頂遊弋啦，即係嗰啲咁嘅範圍。咁但係佢又唔係啦。咁呢種咁啊，仲有就係、你可以講，仲有關唔關雲佩斯事啦？咁呢幾場波冇雲佩斯，咁啊朗尼已經打得好落力㗎啦，冇得怪佢㗎啦，已經真係冇得怪佢。咁對波即係係得咁多料啊。咁啊，至於仲有搭埋啦，即係哈薩特就話。又話我唔知佢係真問定係假問啦，咁佢就話書佢又 po 咗段嘢喺 Facebook 度，佢就書米高話呢個迪里希真係好撚掂㗎，唔關事啊，叫我講兩句，咁有乜好講啫？我話你話我偏見又好，唔偏見又好啦，你輸呢一球，好多人會怪怪呢個華倫，因為盲眼位嗰球波輸嗰球波，咁啊，但我唔係好怪。擺喺右閘嗰邊嘅人嘅，或者甚至在拉菲爾去咗邊都唔撚知。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係，即係好多人成日，我想講嘅就係、好啦，喂唔係喎，嗱呢場波你真係喎，好多場都係㗎，成日同我講，成日問，成日講樣嘢。嗱，如果冇迪基亞，佢救咗好多球波啊，如果你咪輸咗好撚多球。但係佢真係有鋪人係 clean sheet 唔到㗎嘛？拉屎嗰球波你再睇啦。佢係冇信心出嚟㗎，佢救咗好多球波，佢都有救好多球靚波呢場波，但係拉斯嗰球波佢右腳軟啦，佢出嚟冇封好曬成個位㗎。其實嗰球波我當啲後衞走撚甩曬啦，即係你成日問我咩叫出色嘅龍門，因為出色嘅龍門就係唔係話一場波撲救撲得多，佢有冇佢喺成條後防線度有冇一個影響力？你睇翻你回望翻好多世界級嘅龍門啦。舒米高啦，巔峰時候嘅寶方啦，雲達沙，唔係淨係講佢哋撲幾多球啊！有多時個中堅同嗰個龍門都係講緊個影響力，你出唔出聲啦？你鬧唔鬧得醒啲後防啦？等等好多嘢，或者甚至就係好去到一啲好 critical 嘅 moment 嘅時候，班柳仔真係甩碌啊！你就救嗰球波俾我。嗰啲我就需要你做咯，但係迪里希就係鋪真係好撚穩定嘅，佢嘅表現係一球起兩球止咯，即係咁你成日要逼我話，即係要承認佢一個好出色嘅龍門，你咪玩嘢啦，哈薩特唔加讚，真係屌你老味，你獅子呢啲咪係好出色嘅龍門咯，但係迪里希大佬溝通都有問題，我再講佢句，係咪先？即係你唔會你見佢嚇、有時佢會發火，但係佢屌得喐嗰四個後防咩？佢屌唔喐啊！我都話最好嘅 concept， 舒米高教你哋，教大家做一個最出色嘅龍門就係、嗰場波最好冇撲救。屌你大佬，我屌撚到震撚住，屌你後防搞撚掂曬個波埋唔到嚟禁區就係最 perfect 啊嘛！你救幾多球有撚用咩？即係唔好同我玩講呢啲嘢啦。咁對波就係咁咯。但我覺得就。冇所谓啦，我嗰晚嗱，我又同啲曼联球迷分享啊，我睇完一样系瞓唔着嘅，咁啊，我最近我同阿 Chip 咧都分享过，咁我都话，我即每个礼拜做嘢做得好辛苦，咁啊，以往真系我哋已经失去咗好多年都失去咗呢个感觉啦，咁啊，今年又翻嚟啦，就系、我哋都系会期盼一场，我谂你拥边一队外队都系嘅，咁啊，你都系会期盼一场好。可以只要外隊贏翻場波啊，之如此類啦。咁啊，慢慢真係要適應啦。今季我諗啊，曼聯未必會帶俾好多歡樂。咁但係你咪繼續同佢共患難咯。我嗰晚其實我睇完之後又嬲到瞓唔着㗎。我喺大陸睇啦，天光已經接近係咪先？四點鐘開波，瞓唔着。我上翻 YouTube 睇翻呢個 Bobby Charlton 嘅紀錄片，59分鐘睇撚曬佢。睇完之後我爽曬，因為哇，我哋波其實係～ 唔係好似你呢班反萬撚咁講啊，我哋都係經歷過好撚到好多嘢先去走嚟呢度，我哋有 breeding 噶，有年青球員噶，屌你有乜所謂啊？咁咪爽曬咯，係咪先？咁啊就係咁啦， 打完飛機啦。唔係我想講嘅就係、我都趁機會講少少嘢啦。咁啊，首先我會讚阿梁安興啊，佢喺個 係 其中一條 fat， 好多 其中一條 fat 咧，喺翻阿夏實力話今年排第九，下年排十九嗰段裏邊咧，佢啱啱大概三個鐘頭前咧就佢 po 咗一段嘢，我好贊同嘅，贊同就係話曼聯今屆嘅咁冚家產嘅情況咧。老费个冚家铲系要孭晒全责嘅， 点解咧？ 屌你老尾，佢根本系唔，佢旧年就佢根本，如果佢今年系退休，佢旧年为乜捻嘢签云佩斯？佢、用咗几捻多钱啊？阿梁安兴个对 fat 里边已经写得好清楚，佢用成每年而家要用成千万去养呢个冚家铲 ，ending 就系佢当年买嘅，仲有啲，佢仲要另外再俾钱云家嘅、哦，你唔好忘记佢有附带条件系仲有450万，旧年攞冠军要俾多450万啦，阿仙奴。另外仲有啲个咩忠诚奖金林林沈沈，你老尾扑你嘅臭街，好明显就系呢个咁嘅烂摊子。OK， 你旧年有你自己咁嘅权势，你嘅维威卫，你嘅四四二四，你咪攞埋个冠军咯。攞完之后拍拍啰柚走捻咗去。你头先都讲一班咁嘅球员，你哋心知唔捻得 啊！我同阿斯文调转咗身份啦，真系 唔捻得嘅话， okay， 情底下 等我扮阿云老费是我巴先，屌你真系一年 嘅。即我会觉得就系话。我真系讲真，老费威咗咁多年，临尾呢两年系真系嗨啊！佢而家留翻个呢、个真系一个烂摊子嚟嘅，边捻个上而家莫耶斯？如果你班万迷去屌鸠莫耶斯，根本就系、是、你哋根本就系讲真一句，你哋有冇谂过你之前嗰个神有啲嘢系交代得唔捻好？ 我答你啊，唔系埋下炸弹。我哋其实一早讲由佢走啊，我哋都讲噶啦。佢絕對唔係留返一啲好嘢俾下一手嘅，我哋絕對有講過呢樣嘢嘅。我唔知，我哋唔係，如果你係回望返之前嘅，就係佢走得好突然啦，係冇乜準備嘅，都冇 announce 過之類之類，突然間咁你話你話有冇呢個責任啊？有嘅，但你講雲佩斯嘅，其實就咁佢今季你話除咗佢受而家受緊傷之外，咁佢都有兩係 咪受傷冇人知？ 唔知 ，OK， 咁唔知啊，唔系因为有报道佢有受伤啦，咁但系 都有报道 系 话佢玩紧嘢、 okay ，玩或者唔知系咪啦，咁总之就，但系你云佩斯，我谂点讲咧，即系，但起码佢未受伤之前，佢都有交住货啊，系咪先？咁我觉得 我又当我 即系咁讲咯，即系我仍然系会。即系我觉得我如果你问我个因由，我即系讲咁，你今届即系的而且确系冇咗老费啊嘛，我哋仍然会系怀念老费啦。咁但系老费唔会教死嗰一日噶，我哋都迟早有一日都要经历呢样嘢。即系你有一个威咗26年嘅领队，你真系冇乜可能会揾你。就算无论你揾，你再谂翻之前嘅所有嗰啲 candidate， 喂，冇可能有一个人系可以劲得过佢喺个咁大嘅压力之下。即係然之後而家去調查雲佩，唔係調查呢個莫耶斯 ，OK， 好容易。我咁，但係個問題係，即係我哋又唔係，我哋又唔係話第一日熟悉呢個莫耶斯，我哋都知道嘅係大約係啲點樣㗎啦。咁你當佢過渡又好，點都好啦。咁至於有咩有人話喂捱得幾耐啊？會唔會炒佢啊？之類。咁我覺得就真係兩睇喎。我覺得就如果你話真係最後嗰個位置係七七八八嘅，我諗曼聯真係未必會炒佢，即係就算保唔到死都未必會炒佢。咁啊，炒佢可能會係會唔會下一季大機會啲咧？未必會係今季咯。咁但係我唔識講啦，總之都係要。 唔係，我想再回應，我想你講 我唔。你話講莫耶斯嘅 ability， 我真係覺得， 唔係我之後講，或者我再講多少少就係、譬如自從嗰場波我就消失咗啦，即係嗰場曼聯嗰場啦，雲佩斯嗰個入波，你哋跟住就好撚開心啦，又話要打飛機，又話屌你乜班曼撚屌反曼撚屌到你哋撲街乜乜乜啦，即係經過幾個禮拜，我會覺得就係話，即係我對翻啲曼迷或者甚至乎對住 chatbook 或者 Facebook 嗰班漫迷上嘅講翻啦，你就唔好覺得我哋班主持咧就一味淨係識反漫，即係我想話俾你聽咧，你哋威咗咁撚多年，呢、這個節目亦都曼聯頻道咗好撚多年，今年要平衡翻一啲少少嘅嘢，你覺得我哋去屌鳩你嘅同時咧，我只係講翻俾你聽，我諗我最有資格講嗰樣嘢就係我喺度由呢、這個由當年 Soccer 嘅 chatroom 到而家。而今年先多翻一啲亞迷，或者舊年先有翻啲亞迷。 咁呢個正常。 以往啲亞迷係俾你哋笑撚到、玩撚到、屌撚到、冇撚曬。 唔係喎，但係今季有一個好奇特嘅現象。 即係我覺得就話你 challenge 話我哋去屌鳩萬迷嘅同時，你哋以往點樣去有風使盡利？我覺得你調翻轉頭，你今年係應該要受，甚至話你哋，我真係再白啲講，你哋係報應嚟嘅。即係我真係咁講，喂，你要威 ，OK， 俾你威咯。我哋就當我哋今年好似而家曼聯輸俾華頓，我哋輸俾曼聯嗰場就好似輸俾對中游咁撚樣咯。 我先開定張期票俾你啊。 好。 嗱，如果下一場喺 Emirates， 我哋又贏你啦。嗱，你唔好嬲我啊！ 我唔會嬲啊！我會調翻轉， 仲撚盡過上一次啊！ 冇問題，因為我會覺得到頭來，你哋嚟緊嗰十年廿年，你哋就每年最撚叻就係贏到阿仙奴， 好， 你就會可以打飛機啦。 係啊。 唔係咁我又 喂打波咧，求打飛機嘅啫。唔係 我又唔係 你就當你就當 今季其實有個唔係，如果喺我哋個節目嘅。即係喺我哋個節目 氣氛啊， 有關嘅嗰種氣氛咧，係好撚奇特嘅。我係覺得曼聯真係好撚偉大，就我哋可以令到另外嗰幾隊波咧，基本上你發覺每個禮拜咧，佢哋係唔會睇自己隊波嘅， 係睇曼聯、 夏薩特嗰啲咁樣啦，佢睇曼聯嘅啫嘛。 係啊， 或者斯 唔係 Kenny 都唔係阿 Kenny 都講嘅，甩落去啊嘛。 你好撚難，我哋又幫你創造一個大同嘅世界，大佬。唔係你即係你唔會發覺阿仙奴啊、利物浦啊、車路士啊、曼城啊，三隊係基本上覺得 磨甩住曼聯。 係唔係？譬如話，哇！你阿仙奴贏波啊，利記唔會覺得， 所以曼聯咪等於民建聯同共產黨咁撚撲街咯，屌你！唔係咪配合埋咯？ 係唔係撲街？係偉大啊！ 係你老尾啊！屌 大佬，你真係好撚偉大啊！我覺得我哋 唔係呢啲最大問題就係我都有一句即係你當即係當我爆先又好咩都喂你大佬。你哋以往嗰個領隊，我今年我都同做反萬嘅時候，我同我師仔咪後都講，喂，其實今年咧我真係冇乜乜反萬，因為冇咗路費。你當我唔反萬，我係反路費啊！屌你老母，根本一個霸權嚟嘅，屌你！ 係 即我成日覺得就係、是、你而家咁睇，你話莫耶斯出年有機會可能向即言下之，你覺得佢六年嗰張 contract 應該？冇乜可能完成到啦。 嗯， 你可唔可以？你係咪咁樣認同先？ 佢攞到隻杯，我唔係喎。佢攞到隻杯仔未必。 安卓啊，我要我估啊，我估佢完成唔到咯。我估佢完成唔到咯。 係 啊，即係我諗即係或者有個更閪嘅嚟嘅，咁但係好難捱嘅。 唔 係， 我又調翻轉嚟講，會唔會好似即係好似梁康或者其他 球迷、 其他啲老朋友喺 Facebook 講嘅嘢，就係根本曼聯個財政已經有問題咧？ 哇！ 未必。 咁如果係真係， 我 又 touch， 我又再 touch 到一次加碼嘅。即係如果今屆真係補唔到個四咧，咁我你會望到多次加碼， 即係佢會倒多鋪， 會倒多鋪， 倒多鋪。 曼聯唔會個 financial 有太大嘅問題嘅，就算你跌出一次又唔會啊，即係當然傷，但係唔會話傷到 入 好撚傷入曬肉嗰只咯。 唔係，但我又會咁講嘅，即係你老費 OK， 當你換屆咁計換咗莫耶斯翻嚟咁。冇嘅，你呢一刻咁去到，就算你话第九位都好，咁你都我成日都觉得你系要俾时间佢咯，因为始终都系嗰句莫耶斯喺过去个经验嘅系，第一佢真系唔系打一个大嘅球会 ，OK， 冇人会觉得爱华顿系真系会好似即系你等同于拜仁啊 ，whatever， 甚至系巴塞咁样，或者你咁。第二样嘢嘅系，喂佢从来谂嘅嘢系，可能其实佢谂紧嘅系一个十三四人嘅，即系佢个 team 嘅里头，你谂紧十三四人啫嘛。佢挨紧嘅系顶仲拢都系可能一季喺上半季嘅时候可以打多场波，下半季就唔系嘅。佢都系一个礼拜打一场波。咁但系你话去到 哇，咁快谂定啲嘢啦？ 唔系，但你去到嚟到呢个位嘅时候，喂佢係複雜好多㗎嘛，就係話你開頭你成件事你要顧歐聯 ,ok, 你然之後你揸住一班人你未摸得太熟嘅，然之後你要處理嘅係 佢到呢一可能仲係處理緊啦，搞掂元朗嚟，跟住另外一個就係雲佩斯啦，你仲係搞緊呢啲更衣室嘅問題，所有嘢，咁有好多好多嘢其實佢仲喺度搞緊㗎喎。 唔係，我咁 我會俾時間佢㗎，即係 公平啲講，從來重組隊波呢，無論你係現任又好，或者你係新上手都好呢，都係難嘅。以往老費有段時間都係要用返兩三年時間。 呢、這個你講過曬㗎。 即係呢個大家都明 嘅。莫耶斯嘅班底。 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我 同埋即係球員信 呢一刻 對佢信任有幾多 呢？呢一刻所以咪話囉，即係呢一刻我真係覺得獅子唔係精神病患者，佢真係講得啱㗎。屌，太撚多萬迷係真係令人發指嘅，大佬。你哋呢班老一輩，或者叫做長期嘅曼聯擁趸，我冇好講啊。但係問題對緊住有啲真係火都嚟緊埋啊，大佬，呢個係事實啦。佢而家淨係識一屌就是、莫耶斯搞唔撚掂乜嘢乜嘢。但係問題是你有冇諗過你班波剩翻落嚟？頭先譬如傑斯咁講，剩翻你根本留翻落嚟嘅炸彈，佢係咪真係咁容易拆得到先？喂，劉傑斯喺度做咩啊？就為咗希望幫炸彈啫嘛，仲要續多年約啊！而家傳緊緊， 嗯， 佢為咗咩啊？ 應該會續多年， 應該會。 為咗乜嘢？就係要拆彈啊嘛，大佬！但你諗下，你曼聯成班大帝嚟啊嘛，大佬啊！ 但我真係相信一樣嘢噶，我開始覺得嘅係，即係我開始覺得嘅係， 沒落啊嘛， 唔係啊，個助手係莫耶斯個助手啊， 邊個助手？ 即OK， 你当个 second coach 啦。OK， 我觉得老费真系会有机会会出沙嘅。 哦，咁呢个 去到某一个位， 试过一次啦，咪试过咯。 我谂去到某一个位会， 嗰年出嚟都系唔得噶。咁呢个再睇啦。我都觉得有呢个可能性噶。咁但系都系咁啦，即系大家适应一下啦，每个礼拜吓咁啊，即系。对波系对唔住曼联球迷嘅。 唔系，但反击下先啦。 点解我今晚会睇呢个波比查尔顿咧纪录片咧？即系 Bobby Charlton 嘅嗰段纪录片，其实佢都有讲过一句说话，就系佢话要真系要理解呢个球迷嘅感受，因为譬如话，即系喺佢个年代呢个曼彻斯特系一个严重污染嘅工业区嚟噶嘛，做好似做 coal mines 啊嗰啲咁嘅嘢， 系冇错。 咁啊，四围都系烟通啊、灰蔓啊，成个即系五十年代都系咁。咁佢就话呢度有多工人啦、啊，啲工人其实每个礼拜做嘢好辛苦啦、啊。咁所以即系佢话即系，所以佢嗰代嘅球员其实好明白呢样嘢，就系每个礼拜真系要搏命打一场波。希望可以贏，咁其實俾翻呢啲快慰俾即係支持你嘅球迷咯，咁所以就希望呢一代嘅球員都會明白咯，咁啊， 唔係反擊 啊，同埋就係咁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就冇咩好講啊。 我俾我反擊下， 唔係同埋我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大家要，譬如話汪開通佢話咩做人凡事要留一線，睇波唔撚使嘅做球迷，屌你老！最緊要你見到曼聯輸波，咁你開心嘅，咁你就開心到盡咯。咁大家都係要最緊要盡興噶嘛，最緊唔好嬲。即係我哋今日曼特拉精神，大家要其實足球係一個其中一，其實我都講以前都講過，足球都係一個可以化解怨恨嘅一個工具嚟噶嘛。咁、你有咩怨恨嘅，咪嗰場波路蝕咗佢咯。私底下大家仲係朋友。大家要明白。 阿迪講之前咧，我想講一句咧，就係話，我再講多次，我冇嬲過你，我想講嘅嘢就係、是，我要講一個問題就係話，大家你哋要你哋屌你老味， 事後先講啊， 理解我想話講嘅嘢就係話，啲亞迷唔係啲曼迷，你講雲佩斯乜嘢慶祝乜， 係 我好想話俾你聽，你哋嘅 legend 其中一個 legend 丹尼斯羅，當年踢你哋落去。佢冇，佢都冇慶祝。即系我唔讲最近咗什么蓝丝歌石嗰啲， 唔 讲 啊。佢停停喊啊， 冇错，冇错， 呆咗啊， 冇错。 睇翻嗰条片， 即系我想话俾你听，就系话呢个球员， 但系我 系嬲个球员，呢个球员嗰个嗨嘅程度，你要明呢样嘢就系、是、你要攞阿基攞阿迷嘅感受去玩 fine。入忍你哋八年都忍咗啦。 喂，但系我想同你讲啊 ，Steven， 嗱，你本来你讲开我先讲嘅，我都话我嗱，我私底下讲过一次，我都好怕喺节目度讲。我想话你而家玩云佩斯嗰、那个啊，好个个啊，我哋节目啊，反慢嗰啲去玩啦、啊。我同阿狮子都讲过一次，你继续讲云佩斯，其实你系唔系点样伤害到曼联球迷嘅感情啊？你而家喺度伤害紧阿仙奴球迷嘅感情啊！ OK， 你讲緊云佩斯呢啲啊，艾迪巴咗呢啲，係阿仙奴嘅家教问题嚟㗎大佬。即係唔係关爱对波士㗎嘛。佢伤唔到我哋㗎。即係我只係讲我唔好意思啊。即係得罪都係要咁讲啊。咁但係即係即係我觉得唔係佢慶祝係一个问题嚟嘅，我同意係一个问题。 唔係我都係想我冇我唔係要话大家 同埋呢个係有互动嘅。 绝对係 有互动嘅。即係你同埋你要睇下喺伦敦嘅阿仙奴球迷，即係当然啦，点样即係点样屌鳩雲佩斯。我唔係幫佢讲嘢呀，但係呢个係事实嚟嘅。即係呢个可能係激化佢上一次嗰、那个。 我绝对有理由相信、那個、如果朗尼走去车仔 要控制下 自己，你一定係一样，慢慢一样会屌佢。 我话俾你听啦。嗱，如果嗱，我又咁講啊，嗱，睇下朗尼有冇呢一日啦。朗尼唔好話踢唔踢車仔，佢踢第二隊英超，佢如果對住曼聯佢入咗波，佢一樣會慶祝。呢、這個球員咧，我話俾你聽，你問朗尼係咪曼聯人咧？我話俾你聽，佢一定唔係。呢條友仔仍然好 childish 嘅一條友，佢 enjoy football， 邊隊波可以同佢配合到，有機會俾佢上陣，有佢中意打嘅位置俾佢打，佢就 enjoy 噶啦。佢亦都未必係一個愛華頓人或者乜嘢，佢又有另一種特質㗎。我話俾你，朗尼如果踢第二隊，嗱我先做定先啦。如果佢但佢話俾你聽，佢絕對對曼聯一啲感情都冇啊！佢要走，佢話走就走啊！你而家今季嗰次係曼聯唔撚俾佢走嘅啫。我唯一 appreciate 曼聯就係、是、起碼仲搞得掂， 做到到 難撚住佢，唔好俾佢過車仔。即係呢個係面子問題，但係如果佢第日佢心底一定佢都應該會再踢第二間球會，睇佢款都係會嘅。佢、對返曼聯啦，佢入波佢一定會慶祝。 嗯， 我先同你做定呢個 bet 先囉。 係啊，好，我 繼續啦， 最後回埋獅子幾句啦，即係我覺得嚟緊，雖然佢琴晚反晚都有講，即係計數個問題 ，OK， 代撚咗先算，但我都係咁講，就係、是、話。即係嚟緊嗰個賽程嘅係你實在頭四嗰度互片呢，冇人知道結果㗎，緊要跌返啲㗎，即係無論係亞記又好，利記又好，車仔又好，曼城又好，返去之後就係、是、即係當然睇我哋自己嘅波啦，嚟緊擒唔擒得返上嚟，但係應該相信嘅就係話過完個快車之後，成個亦都係繼續個運局喺度㗎，個運戰係一路落去住。 咁運局有冇曼聯粉呢、這個係我哋會關心啊嘛，係咪？ 應該有噶，有噶， 信啦， 唔系应该，我觉得有。 系信晒你。咁啊，继续播一啲 Mandela 嘅歌啦。呢一只咧就系1989年嘅。咁啊，呢位女歌星啦，南非嘅女歌星咧，已经系即系都不在人世嘅，叫 Brenda Fassie。咁咧就呢只歌其实当年系禁歌嚟嘅。咁啊，1989年其实嘅 Mandela 咧就仲系坐紧监嘅。咁啊，嗰阵时嘅我哋嗰个年代咧就。好，差唔多年年都有啲叫做 Free Mandela 嘅 concert 嘅，咁啊，亦都曾經見過呢位歌星嘅表演啦。咁啊，呢只禁歌嘅歌名咧，一聽就知係禁歌，因為1989年有咁嘅歌叫做 My Black President， 即係我嘅黑色嘅 總統， 黑人嘅總統。咁啊，當年佢仲坐緊監啊，咁所以呢只歌咧，當年咧係喺南非係禁播，咁啊，揀咗呢只歌，咁我哋聽完之後咧，就再翻嚟第三節嘅足球頻道。 The year 1963, the people's president was taken away by a security man, all dressed in a uniform of brutality.Him and his comrades were sentenced to isolation. Many painful years, many painful years, many painful years of hard labor. They broke